哦哦哦，你别傻了，女孩子不会一直等你真心，就要用行动来说明。你别耍了，别装作一副无辜表情，不然回家睡自己。哦哦哦，你别傻了，女孩子不会一直等你真心，就要用行动来说明。你别耍了，别装作一副无辜表情，不然回家睡自己。哦哦哦，你别傻了，女孩子不会一直等你真心，就要用行动来说明。你别耍了，装作一副无辜表情，不然回家睡自己。哦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 交过几个女朋友？ 没有啊。 女孩为什么哭泣？难道心中藏着不如意？女孩为什么叹息？莫非心里躲着忧郁？ 年纪轻轻不该轻叹息，快乐年龄不好轻哭泣，抛开忧郁，忘了那不如意，走出户外，让我们看云去。 什么哭泣？难道心中藏着不如意？女孩为什么叹息？莫非心里裹着忧郁？ 年纪轻轻不该轻叹息，快乐年龄不好轻哭泣，抛开忧郁，忘了那不如意，走出户外，让我们看云去。 心中藏着不如意，女孩为什么叹息？莫非心里躲着忧郁？ 年纪轻轻不该轻叹息，快乐年龄不好轻哭泣，抛开忧郁，忘了那不如意，走出户外，让我们看云去。 你猜测地说，我有一种狂野又奔放的灵魂，

幸福快乐到永久， 有你陪伴在左右，那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候。 放弃。